有助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而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三初时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180点，跌1030点，总成交金额161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7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94点，跌224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06.2跌26.6，美团120.6跌21蚊，阿里巴巴61.65跌7.95，盈富基金15.82跌1.05，友邦保险59.7跌6.25，京东集团141.8跌21.5，港交所228.2跌23.8，比亚迪股份185.5跌9.9，中国平安32.75跌4.05，网易88.5跌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887，瑞士法郎7.844，澳元4.942，加元5.718，新西兰元4.474，欧元7.72，每百日元对港元5.2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517。日经平均指数报26974点，升84点。港金报15420蚊，比上日收市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8美元，卖出1649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控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系湿地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之前啦，下角道去湾仔方向近大会堂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比较多车。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去到星座智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宝奇利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港岛的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最左线是封闭了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5:52，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2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大家好，我是小伦，不要以为贪靓是女仔的专利啊，男仔一样可以敷 mask 扮靓噶。哦，有够钟敷 mask 啦。 逢星期六下午3至5， 君臣、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嘅都倾唔停。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3-24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了解可以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我是关心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830杨洋赵老师，且视天下。 白风直带领众将抢先歼灭了大部分禁卫军，途经落英山的时候遭逢劲敌，损兵折将，伤亡惨重，而欲无缘就制服了景炎。东薯将军就连夜阻拦援军，他又成不成功引诱黑风式带兵来支援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凌晨12:3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阔别一年半 ，CN Blue 再次在日本推出全新之作。上年佢哋迎接日本出道十周年，今次推出新 single， 佢哋依然会话同十年前一样保持住对音乐嘅热诚，抱住快乐同享受音乐，希望同乐迷共同进退。所以呢首歌曲充满住大家迎接晨光气息嘅感觉。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CN Blue Let It Shin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CN Blue Let It Shin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4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啦，咁啊提提你，我哋今日呢个音乐桑拿会有 犀利啊， 犀利啊， 有呢个啊， 你系咪想讲中文啊？ 回响 贝斯，我人生啊， 即系乜嘢啊？ 第一次听人用中文讲啊 ，dubstep 啊，即系其实 回响贝斯即系 dubstep 啊 ，dubstep 就已经系可唔可以话兴咗好多年呢？我细细个啊入行嘅时候已经听到 dubstep 呢样嘢啦， 十step。Dubstep 可以写到中文字 ，dep 系冇。 我英文唔系咁好啊，我讲翻中文啦。 原来 dep 字都可以系， 即系背。 突然之间，原来 Dubstep 啊， 应该帮自己改一个如果你系专玩 dubstep 嘅咧，帮自己改一个 艺名十。 substitution 系 啊，几好啊呢、這个， 好啊好啊， 我代住嚟用。 你迟啲改一个新嘅 DJ 名嘅时候，你用呢个咯，出去打碟行走江湖就用 substep 咁样咯。 跟住啲人就喺度问：咦，你个灵感嚟源嚟自咩啊？嚟自我嘅 step， 嚟自我个 friend， 佢嗰次口误啊。前後音調轉咗咁，係啊，一間會講嘅，咁啊都可以追溯到係英國開始都有一段時間， 係 咁一間就六點鐘詳細講啦。 咁啊可以留意埋呢一個嘅六點半嘅《奔神 Monday Blues》啦，幫自己賣下廣告啦，就係、是、都係會繼續延續呢個 dubstep 嘅一啲流行曲啲曲流行曲式嘅 dubstep。睇下點樣擺到落去嘅，咁啊一陣六點成粒鐘咧都會同你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咁樣。 係啦，咁啊今日一開頭有一樣嘢好，因為尋日嘅切身體會之後，好想喺度一個温馨提示俾咁多位嘅， 想擺人上台咁樣。 又唔好咁講嘅，因為而家嘅即係疫情嘅措施等等緩和少少啦，咁亦都去到年尾啊，亦都好多好日啦，咁所以、 哦、 譬如尋日咁樣，其實應該好多婚宴出現啦咁。咁尋日 你又走幾多場？ 尋日一場係做，一場係朋友結婚咁啦。 哦 ，OK OK。 咁但係一個場地而家係，即係我都有中間好中意同啲酒店場地啲經理啊嗰啲傾偈啦。咁跟住都有講開，即係而家個狀況。 你諗住結婚啊？ 唔係啊， 哦、 我就係 你問得嗰啲酒店場地經理咁，我覺得應該係諗住結婚先。 其實 Arlo 就諗住， 哦，原來係咁。Arlo 緊要過。 我都係好奇問下啫，我唔係諗住窺探你私隱㗎。 我以為你諗住錯我啫嘛。係Arlo緊要過咩啊？ 都係嘅，都係嘅。 咁但係純粹即係了解下嗰個狀況係點嘅市場。咁即係話即係而家即係以前舊底咧婚宴嘅話，大家真係會比較少會揀晏晝做，或者晏晝就係嗰啲。叫做 cocktail party 多嘅，通常一諗咧直接諗夜晚啦。咁但係因為疫情之前嘅關係，有啲一日我最癲去過我個 friend 嘅婚禮係一日三場啦。 哇、哦！真係好誇張，即係佢係一 同一個 location， 同一個 所有嘢一日做三次咯。 就邀請唔同嘅賓客。 朝早好似係屋企人同親戚，中即係晏晝就係啲舊同學朋友，夜晚就好似係教會啲 friend 咁樣。 係啊，我想講樣好衰嘢，我驚得罪好多人都係唔講啦。好似嗰啲主題樂園咧，咪有一日三場表演。 哦，係啊，唔得罪啊，呢個係真嘅，係啊。花車巡遊咁咯，做一樣嘅嘢咯，會 一陣三點鐘咧，嗱早十五分鐘喺度集合，我哋就會有第二場嘅演出。 係啊 ，exactly 嗰只 feel 咯，做跟住嗰時問啲 friend 有份做兄弟，哇！我今日食鮑魚都食咗第三次啦， 哇！食到個胃都滯埋啊，真 係係啦。咁啊，所以令到多咗晏晝嘅午宴開始，即係講緊十一二點就正分，跟住就一點鐘左右就開始食嘢。咁因為酒店就要三點零四點就要夠鐘啦，清場，跟住就換下 set。因為夜晚嗰班咧就差唔多到噶啦，四點零鐘五點嗰啲。咁我話好想温馨提示嘅咧，就係新人啊。同場地嘅溝通就係了解清楚，因為就係而家好多一日有幾場嘅關係咧，特別你做早場咧，你要真係要同場地溝通清楚，究竟你可以嗰個午宴去到幾點鐘？因為尋日嗰個嘅叫做溝通誤會啦，冇人錯嘅，我覺得係就係、是、你當場地話我可以去到三點半咁樣，咁就三點半可能你會 get 咗就我以為我可以食到三點半，但其實三點半係預你要俾時間，係啦，酒店嘅角度就覺得三點半係我要 還完到啦， 翻可以交去下一手， 係 咁，但係新人嘅角度就會以為係我可以 食到三點半 啲人 先 走，係咁就係中間出現咗呢個誤會咧，咁因為 suppose 佢轉。可能要半個鐘啦，咁所以其實 半個鐘算快噶啦， 好快噶啦已經。 酒店場地你要執起上嚟， 係啊，咁所以其實去到三點鐘嘅時候，酒店嗰邊就問啦，咁但係咁所以嗰一刻跟住先知道，哦原來三點鐘啲人就要走，因為原來要轉車，就係呢個時間嘅誤會咧就會影響，因為第一就係安排上啦，第二其實心情上都會嘅，因為嗰刻你仲同緊啲人影緊相喎，咁所以尋日遇到呢個亦都係。而家呢一個叫婚宴嘅 trend， 一日一個場地有幾場之下， 就會有呢啲情況。 所以嚟緊，如果你會結婚，或者你會參與，或者你會幫忙嘅時候， 你 可以要提一提點咯。 我覺得呢樣嘢嗱，我公道講句啦，即係我個人最公道噶嘛。 我知， 我公道講句就係咧，我覺得 多少少是即係場地嘅工作人員有一個責任，你要解釋俾你嘅賓客聽，三點半交場嗰個意思就係你要還，即係預少少時間俾我還完，即係你要講多句咯。你話可能你要預兩點半或者三點鐘，你就要清咗場地嘅賓客，咁俾我哋時間嘅工作人員去執一執啲嘢啊。咁三點半我哋就會有另一組嘅賓客到場㗎啦，已經係即係。溝通上可能有時講一句就爭 抽完 㗎 啦，或者如果你唔知對方，或者佢可能有講過，但你知太多細節啦，啲結婚嗰啲你明啦。 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咧，同而家我哋出去食晚飯有少少似嘅，就係點咧？就係好多時候我哋而家出去食晚飯，例如堂食咁樣，可以去到之前去到十二點咁樣先算啦。咁跟住然後會有啲。朋友仔咧都試過嘅，即係例如出去打邊爐或者居酒屋咁樣，你知你食呢啲嘢一定係有咁夜坐咁夜噶嘛，慢慢同啲朋友傾下偈咁。但係好多時候啲食肆就可能係十一點鐘或者可能十一點幾已經開始，你感覺到佢想趕你走噶啦，咁即係難聽啲叫趕你走啦，即係好聽啲叫邀請你離開啦，咁好聽咗啦，係嘛？ 好有道理， 真係咁因為就係嗰樣嘢啦，就係、是、因為佢哋其實係需要喺十二點前，其實佢哋都清理好曬嗰個場地，即係可能執好曬嘢、洗好曬碗啊咁樣，咁然後就離開間鋪頭，同埋準備第二日嘅工作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情況喺好多唔同嘅環境底下，我哋都會遇到嘅。 係，多數而家就要問咯，問餐廳，即係平時食飯就係last order 幾點，同埋可以坐到幾點。係 啊， 有時嗰個可能餐一個鐘喎。 系 佢十一点拉苏打，但系可以坐十二点。咁你谂住，我十一点去到快食都得啦。佢话：哦，唔系啦，已经拉苏打咗啦。咁啊， 系啊，即系我而家有啲情况都系啊。我以为可能话食到十二点咁样，我谂住十点几都仲有得坐低啦。其实十点几咧，而家你试下出街，有啲铺头已经可能系开始接紧龙咁样嘅话，可能唔俾入噶啦，已经系佢哋食埋嗰一台客就完结噶啦咁样咯。咁你讲婚宴咧，我都有啲朋友。有个咁样嘅经历嘅，系咪你同我讲嘅咧？就系又系一日两场嗰啲啦。就系朝头早又系先做一场，咁然后晏昼咧就系另一组嘅宾客咁样啦。咁然后有一次啊，咪真系你同我讲嘅咧？就系话咧，朝头早嗰对新人就一路搞佢哋嘅婚宴，搞到一段时间啦。咁然后咧，下一组嘅新人已经到达咗场地，但系上一组新人仲未离开个场地，搞到下一组嘅新人咧就要企咗喺条走廊度等嗰、那个宴会场地执拾好，同埋啲人离晒场，咁然后咧另外后边嗰对新人先可以入到去。咁跟住就搞到啲兄弟姊妹有少少嘅唔高兴啦，即系两组唔同新人嘅兄弟姐妹就有啲口角咁样啦。 哦，系我同你讲， 系咪你同我讲噶？ 因为我做兄弟嗰次啫。 哦，原来你就系嗰个同人发生口角嗰个人。 我冇吓，我嗰次我呢啲我呢个人最主张和平噶啦，我唔出声嘅咁样。系啊，对方不过冇啊，呢个就真系场地嗰个问题。 系啊， 场地嘅安排令到大家咁尴尬咯。 系啊，咁所以我谂都系嘅，即系呢段时间大家即当然都系忍。忍让下啦，二嚟就系自己嗰个时间要预得比较松动少少，因为你知嘅咧，搞呢啲宴会咧，实系有时衰噶嘛。 你知啊，你 有咁问预咁问噶嘛，即系觉得得噶啦，掂啊，搞掂啊。但系通常有呢个心态都会坏大事啊。 咁你嗰阵时你有冇印象？其实有啲嘢，即系好多嘢你做落去，你先知道原来有咁多细节系 啊。我想讲啊。當日咧，其實呢個就同啲宴會場地冇關係嘅，呢個係純粹我個人嘅節奏問題啫。當時咧，即係我係朝頭早有嗰啲儀式噶嘛，即係結婚當日咁樣，我好似係約得好問水嘅，約啲兄弟約好晏，咁然後仲要食埋個早餐先出發去接新娘，跟住好似遲咗。 即系嗰啲咩吉时出门嗰啲 啊 嘛， 系啊，好似好问边咁样搭，啱啱喺个吉时搭到好后嘅时间先入到去咁样，咁所以系好惊险嘅都， 系啊， 但系即系冇事，最后 OK。 OK， 最后娶到老婆， 家庭幸福， 系啊，系，因为可能啱到嗰个吉时位啊，所以得到个庇佑啊， 系， 冇 miss 到，所以跟住 keep 住都好啊， 系啊，咁所以而家我谂好多嘢都提，其实同样个道理咯，你即系自己都要问多句啦，有时可能场地嗰边嘅工作人员讲漏句嘅，咁你。自己或者可能你帮一啲朋友去搞嘅，你都有呢啲经验，或者你都听到呢啲分享嘅时候，你咪多口问一句咯。喂，你三点半还场系三点半，我要清好晒俾你啊，定还是三点半我哋离开就得啊？咁样咯。 系啊，仲有好多，我觉得系因为呢家啱啱嗰个大环境嘅底下，令到即系婚宴嘅变异出现咗好多。 系， 即系另外一样嘢都系关沟通事嘅，要沟通呢个就系要同可能摄影团队啊，或者同你嘅司仪等等沟通系咩咧？就因为而家好多时候以前证婚咧就一系晏昼四五点证完婚，跟住咧就影一扎相，去到夜晚先再食饭，中间有个好长嘅时间休息。 系啊系啊。 另一种就系我将证婚个仪式食埋落去夜晚食饭嗰阵时候，全场就。就喺度睇住啦，咁而家嗰种系咩咧？就系十二点证婚，但系可能半个钟之后完晒咧，就直接再开始午宴。咁你变相里边咧有一啲细节，即系例如嗰啲 march out、march in 嗰啲咧，即系有人问嘅，点解爹哋带咗个女入嚟上台签完字，要无端端走翻出去入翻嚟嘅？即 系 有人问唔明点解噶嘛？咁嗰个意思就系。第一次入嚟嘅时候系爸爸带，而家签完已成为新婚夫妻，马超接受祝福就以一个新嘅身份再入嚟咁样噶嘛， 冇错。 咁但系因为当你啲嘢全部都好 tight， 你谂下如果我做咗呢个证婚仪式，马超马签咗啦。入咗嚟之後，上到台一講幾句啦，跟住午宴之後，你又要再做另一個 march in， 我當係 咁就好似好怪 咁，係啦，同埋你會啲嘢太密不斷咁樣發生啦，咁就會令到啲 run down 就會好亂啊咁，咁所以係要夾，因為有時好得意就係啲譬如攝影師團隊，可能因為以前做係 A 呢個方法，而家好多你嗰啲細節位變咗，你要話俾佢聽，咁等佢哋啲準備，佢要準備部機點樣幫你影啊，啲相點樣捕捉咧， 都要時間㗎， 要時間啦，因為呢啲太多嘢變咗咧， 係啊，你又要就啲光，同埋多，仲有一樣好緊要啊，得罪講句，多口講一句，唔好換咁多條裙。尤其你谂住半日搞掂嗰啲，你真系唔好换咁多条裙，两三条算啦，真系唔好四五条啊，净系换都唔够时间啊！ 你嗰时你 好，我嗰阵时唔多嘅，嗰阵时好似三条咯， 都好多啊， 都唔系有咁，但系我唔系，因为我好似系啊，唔系嗰晚三条咯。一晚三条咯，差唔多啦。你有一条系 但你嗰时得两个钟啫，八点开波，十点钟就走 啦， 所以好多。 所以都系好快咁样，我都唔记得咗佢嗰三条裙到底系边三条裙。但有啲朋友即系，尤其你头先讲嗰啲 case 就系佢日头一场搞掂晒伴奏嗰啲，真系唔好咁多啊！你红色嗰啲一条红色咁，然后一条 march in 咪搞掂咯。 唔知道啊，你知一双人一次噶啦， 系嘅。影相多几条，影靓啲咪得咯。 靓咯，你中意咯，都系嗰个。 Pre-wedding 着几多条都冇所谓噶。 情愿轻松进入彼此世界。散步不用太快 Say you don't wanna be friends Live and stay me at a till end 相恋那用空气亦停止的语言表态其实当心只细细听着心声拉近一对于旁边用吻动人唯一追求可爱心放任的亲密感气氛太夸张夸张得太夸张怕太过震撼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慢时间 A little rewind over the night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下期盼 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慢时间。 好听啊 ，Lollytalk 嘅五种爱的物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股午后跌幅扩大至超过1000点，恒生指数考验15000点支持，收市报15180点，创13年半新低。全日大跌1030点，跌幅超过6%。主板成交额急升至1617亿元。科技指数跌10%，创新低，多达10只蓝筹股全日跌超过10%。科技、内房和物管股沽压大，美团、阿里健康和龙湖跌近15%或以上，是表现最差的3只蓝筹股。本港新增5406宗新冠确诊，其中输入个案有476宗，再多7人死亡。第五波疫情累计10120人离世。学校情报个案有1367宗，数字包括过去的星期五下午至今朝的情报个案，涉及661间学校、17个班别和1个课外活动小组，要暂停面授课7日。另外，分別有4间安老院舍和4间殘疾人士院舍出現疫情，各有5名院友確診，合共45名院友需要檢疫。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一個有關創新科技論壇致辭的時候表示，特區政府推動再工業化是聚焦以物聯網、人工智能、新材料及智能生產工序等基礎，引进和发展适合香港的高端制造业，并促进传统制造业升级转型，以创科提升竞争力。政府会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辖下开设工业专员一职，专责统筹香港再工业化发展的政策工作。另外，李家超上午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将成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由特首担任组长，3名司长出任副组长。督导组将就香港对接国家“14/5”规划和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制定策略方案，目标是进一步打通大湾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以新确立的粤港、深港合作專班作為平台，加強大灣區城市之間的高水平合作。教育局向全港學校發出通告，公布由2023-24學年起，新聘任教師必須通過《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要求和相關細節。測試內容及形式參照公務員事務局《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安排，以筆試形式考核，設有中英文版本。考生在20題多項選擇題中答對10題或以上，會被視為及格。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星期三初时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交通情况。较早前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而家清理好，一带慢车少少啦。而后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嘅慢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成年人每日行一万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一万步，就算未达到日行万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俾次机会我啊，我系 P 牌嚟噶。 依家唔系事必要你讲。但是必要你睇电视， 喺电视节目 P 牌婆婆研习班啊！各位新手婆婆公公爷爷嫲嫲，识臭仔就唔等于识臭孙噶噃，不妨听下心理学家点教老。仲有星级婆婆陈海琳嘅妈咪 Connie 分享作为 P 牌婆婆嘅心路历程同心得。星期三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游乐场承载咗我哋嘅童年回忆。每一日，我哋总系想咩都唔理，就系去玩。香港有不少公共游乐场，究竟现在的小朋友是怎样看游乐设施呢？ 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赏同声，带大家玩转游乐场。 第二集，等小朋友带我们一起去玩吧。 同赏同声，星期三下午五点五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奔神犀利嘅合体，唔单止系 physical 直情喺音乐上面合体，佢哋真系好劲。将 MC 之前一首作品记忆绵嘅一段音乐变成一个口琴，摆咗喺呢首歌当中。有呢一首重新去录制嘅新版本嘅自我安慰。由古巨基同埋 MC 合唱嘅。 是病了也可当度假，你看的书陪我在家，班机忽然比现实可观看落

阳台和树荫一起看风景，留悬崖和绝岭一起听心声，越学想交错的羽毛越见得平静，直至秋风再吹送时又再飘出心跳声。 首作品都是以口琴做一个很主要的乐器之一。刚刚听的这首是 CY Leo 的飘飘。佢都讲过呢一首个底系用一个好似遗志嘅一种跳舞感觉，令你有一种好似两个人合体咁啊，一齐跳紧舞嘅一首歌曲嚟嘅。咁当两个内向世界嘅人合咗体嘅话，又会做一首点嘅歌出嚟咧？ 炎月黄昏。 Thank you. 正话自己都系内向嘅人，然后走埋一齐写一首关于内向仔嘅歌曲。有阿初中楚乔，以及 Ivy 洪洛希嘅作品叫做《向内世界》，两把声嘅编曲咧，喺跟住来呢首歌咧，都由一个人去演绎，佢系 Michael C， 由佢隔咗差唔多两年时间，终于退出新歌，同时亦都系佢第一首嘅广东歌《双重标准》。 没难受，异常地迁就，联想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渐觉烦扰。愉快后够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乐意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也认定是我错，有没有就变咗写出，我相信下日日被放纵，无谂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定咗心痛。我食嘅菜单你话太口淡，简单嘅晚餐会令你想喊，我只想专注，你怪我特殊，有再多好处都比你放到心远。是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想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每一次也认定是我错，有没有想过我还是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了死准，我相信下日日被放纵，无论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定咗心痛，太激进，你尽量别介意，我深信我哋命运太似路，重复一次，再失望我都可以，爱惜你，我愿学习到尾。 嚟嘅苏永音乐都会有佢出现，介绍佢嘅新歌，同埋同我哋 update 佢嘅近况。听过 Michael C 最新派台作品叫《双重标准》。有啲朋友可能你好耐冇见，跟住亦都冇乜点 send message， 但系时候啦，要 catch up 翻，了解一下对方嘅近况系如何。 天一光，当你在无方，走得多匆忙，闲来请讲一声近况，这解释请继续安放彼此的相傍，无事不准偷看，流连于街中，你话过在两边从一贯闪望，就算遗下我，记得终会再碰。平行线上，曾仿佛。 唱，挑起纷争的狂象，再多说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享。如轨迹方向不变样，强硬过看我们原是脆弱，几时同伤也就同样，长街中那梦想可更亮。 因为好短时间里面知道了有几位朋友都移民，而触发到他去写这首歌，有 Desk 的平衡线上。但是写这首歌都是一种祝福来的，因为每个人的选择去揀他那条路最终去的目的地都不一样。 我都试过跌过痛过，试过绝望，试过自己一个坐喺墙嘅一角，只要我嘅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一片岸。回头发觉二十有七，我冇跟过嗰份守则，越嚟越变得患得患失，拎起支咪系可以系有乜讲乜，总系带住希望同埋绝望地过。No， 好过混乐地过，几多风，几多浪，几多嘅飘荡，希望每个你。抱住希望，我希望 Cause we're gonna be alright, gonna be alright, Cause we're gonna be, gonna be, gonna be now, Cause we're gonna be alright, gonna be alright, Cause we're gonna be, gonna be, gonna be now。 我都试过自大，试过骄傲，试过自怨自艾，试过摆脱我嘅 ego， 试过跌倒唔敢再去爱，试过起翻身继续呢场接力赛。我哋总系离别又再遇见，我哋总系遇见又再离别，总系信心毁灭后再重建，直到我哋额头划过弧线。总系兜兜转转，停停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打起左手，直到头上嘅一个圈。兜兜转转，停停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打起左手，直到头上嘅一个圈。Cause we're gonna be alright。我都试过跌过痛过，试过绝望，试过自己一个坐喺墙嘅一个，只要我嘅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一片岸，总系带住绝望地过。No， 好过混乐地过，几多风，几多浪，几多嘅飘荡，希望每个你我都抱住希望，我希望。 新闻之前，听过有 Triple G 嘅派台作品《岸》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俾你讲一次，今日我哋音乐桑拿系讲咩类型嘅音乐？ 我哋今日音乐桑拿有我哋知名嘅音乐博客 Substep 为我哋介绍 Dubstep 呢一个嘅音乐种类嘅。 系咁就呢个第一幕系仲未到嘅，即系嗰个最标志性个声音咧，因为去到一个 drop 嘅位置，即系通常佢喺度 build up build up 啦，即系做嘣嘣嘣嘣嘣嘣嘣。 我就啱啱想问，咦，你今日系咪播错咗背景音乐？ 唔系，因为佢通常都会 build up 到只歌嘅中间咧，慢慢先会有，即系而家就开始 build up 紧啦。你听少少，差唔多啦，跟住就 three two one go。 嗰種有啲重拍，嘣嘣嘣嘣嘣嘣， 系啦。咁而家聽緊呢只就係嗰啲聲，你會聽頭先好似嗰啲水喺度喐緊嘅呢種，即係新啲而家嘅dubstep 啦，就叫 color bass。但你聽翻嗰個 beat 咧，你聽住都係一下一下，嘣啊嘣啊。所以 dubstep 係最容易認嘅其中一種咯。 都係嘅，其實我覺得個辨認度係比其他嘅電子音樂類型嚟講啊，我對我嚟講係高嘅。 係啊。咁就係啦，咁啊，所以今日講呢個 dubstep 咧，咁啊，終於有機會講啦，咁樣。 其實興咗幾多年啊？ 其實如果你話 dubstep 咧，真係講緊佢最元祖咧，其實係可以去到2002年左右出現，20年前啦。 哇，都好耐咯喎！ 係啦，因為你認知我哋一般啱啱開始聽嘅時候咧，都係我 dubstep 咪就係即係你聽 Skrillex 啊，或者你而家聽呢啲好嘈嗰啲。係。好重拍啦，好比较嘈少少㗎啦。咁、但係呢一个呢係当 dubstep 去到美国之后呢佢先至变成咁嘅。佢喺英国嘅时候呢佢个声係好唔同嘅。一阵间会俾大家听一首即係英国 dubstep 好早期嘅时候好出名嘅一首歌啦。咁其实 dubstep 本身两个字呢都已经係可以拆开嚟解嘅。 就係 dub 同埋 step。 其实两个 term 我哋都有讲过嘅 ，dub 咧就系我哋嗰阵时讲诶啲牙买加音乐咧，即系佢哋嗰啲 dub mix 啊 dub version 咧，即系讲紧一只歌佢净系抽咗嗰个纯音乐，揿走咗啲人声，咁嗰个就系一个叫 dub 嘅版本啦 ，dub 啦。咁而 step 咧，亦即系我前个礼拜讲嘅 two step 咯。 哦， 所以点解要讲咗 two step 之后先至再走嚟讲 dub step 就系因为嗰个字系嗰度嚟嘅。 咁但系 dubstep 同呢个 two step 又到底有冇关联呢？ 有噶，系由 two step 里面再变出嚟噶，即系上次听嗰种，都系嗰句，都系因为英国啊嘛，英国嗰边咧好多时候我自己觉得系真系听嗰个鼓啊，嗰啲 beat 嘅嗰个 pattern 嘅，所以你听上次嘅 two step 到而家 dubstep 可能有少少唔同。但系由嗰条轨变出嚟嘅，由 garage UK garage 跟住去two step， 跟住再去到 dubstep， 或者中间仲有好多咩 drum and bass 有其他嘅嘢啦咁。 对我嚟讲咧，我以前系唔识 dubstep 呢、這、一个呢、這个嘅音乐类型嘅，我以前系用一个好奇特嘅形容词嘅， 系咩啊？ 我形容佢为变形金刚。 哦，系啊， 我唔知道你有冇嗰个画面。 我明白你讲咩，系啊， 因为嗰啲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咧，我成日都觉得系睇变形金刚会听到。 系啊，咁啊，嗰个就系去咗美国嘅时候啦。咁但系讲喺英国嘅时候，头先都有讲啦，即系佢系由英国电子音乐 UK garage 嗰度开始演变出嚟嘅。咁嗰啲声系点咧？就你都会听到其实那个好标志性嗰啲 boom boom boom 系都有嘅，但系如果旧底嗰啲咧，UK 嘅 dubstep 啦，即系讲紧2002年左右， 即系早期嘅， 早期啲喺传入美国之前咧，嗰种 dubstep 咧，其实你应该系可能比较少有机会接触或者会。知道我、原來以前個樣係咁嘅，咁而家佢哋分嘢有啲人就係、美國聽嗰啲叫 dubstep 啦，咁跟住喺嚟自英國嗰啲舊底嗰啲叫 UK dubstep 或者叫 deep dubstep 嘅 deep dubstep 好難讀啊 step deep dubstep 點解會叫 deep dubstep 咧？我就俾大家聽下呢一首作品咧，你大概就會 feel 到個 deep 去咗邊啦。系冇 Halloween 啊，我觉得 少少 系啊， 系啊，而家你听到嗰啲声，通常都系呢啲质地。然后个 beat 一入咧，你就会认得出其实佢系 dubstep。但系呢个系喺美国出现之前，喺英国嘅时候就系咁啊。 到底有几碟啊？ 准备，等一阵啦。feel 到嗰个 dip 啊， 我觉得几得意，有一种俾我感觉咧，即系同我认知嘅 dubstep 有啲唔同啦。我觉得佢有少少似嗰啲打机声啊。 哦，嗰啲嗰啲咩嘅，即系嗰啲恶灵古堡嗰啲游戏，嗰类游戏嗰啲 feel 系啦系啦系，即系好早期嗰啲有啲八 bit 嗰种嘅声喺入边嘅，我觉得 系啊。咁所以啊，啱啱听过呢一首2005年年尾啦，由一个制作人叫做 Scream S K R E A M 所制作一首都几经典嘅英国传统 dubstep 嘅作品，叫做 Midnight Request Line 嘅。 咁佢系咪算系最早期 dubstep 嘅呢一个嘅玩音乐嘅人？ 佢系嗰批好出名咯，系啊，最早就未必系佢系佢嘅，系啊。咁但系因为2002年已经有啦，啱啱嗰只2005年年尾啦，咁咁但系你就会知道，我原来佢前身个样系咁样样嘅，喺大家一路认知我，就算我当年我第一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因为上网 search 嘛， 你都唔觉得佢系 dubstep？ 唔系啊，我先知原来 dubstep 可以咁啊，原来同我之初接触去到而家近代嗰啲系嗰个氛围可以差咁远，但你又听到个精髓噶嘛？ 系啊，因为我觉得咧近年听嗰种 dubstep 咧，嗰个感觉系。点讲呢，系重好多嘅，冰冰棒棒好多嘅，即系好似睇緊嗰啲 popcorn 嘅 movie 呢，系嗰啲打晒打交嗰种嚟嘅。 系系啊，咁跟住啦，后咪点样变到而家我哋会听到嘅呢，咁就真系讲到2010年左右啦。咁就 dubstep 呢就传咗去美国嗰边啦。咁有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大家都好大机会听过，叫做 Skrillex 啦。 咁 Skrillex 呢一個人就亦都影響咗而家好多僆仔做嘅 dubstep， 即係因為就係 Skrillex 令到呢件事喺美國發揚光大。咁佢嘅做法點？就將頭先佢嗰啲 beat 嘅 pattern 咧，就加入咗你頭先講嗰啲變形金剛嗰啲機械啊，嗡嗡嗡嗡啊，係啊，即係你好工業風啊，好機械化嘅嗰種聲音，嗰樣嘢係比較炸啲勁啲嘅，因為嗰陣時已經係叫做興緊一啲叫 electron， 即係 EDM 嗰類啦。咁所以有啲你要可以喺 club 或者 festival 嗰度炸到嘅話咧，咁佢就將嗰種頭先嗰啲就太過underground 嘅 feel 嘅。咁佢就要將佢嘢點樣拎到去大舞台，就要將佢啲嘢變到炸啲勁啲， 就個氣氛就推得高漲啲咁樣啦。 係啊，再加上因為佢自己本身阿 Skrillex 係有夾 band 嘅，咁、所以喺嗰啲佢初頭玩嘅 dubstep， 即係2011年左右嗰啲咧，其實你會聽到係有一啲搖滾嘅元素喺裏邊。咁呢啲全部都係聽落去一個字就好惡啲咯。頭先嗰啲就好深、好陰沉嘅 feel 咯。係淨係呢兩種感覺已經係你可以分野到最簡單兩類唔同嘅 dubstep 啦。 咁但係到底喺往後嘅發展咧，即係 dubstep 會係好似兩條支線，即係 deep dubstep 有 deep dubstep 嘅玩法。跟住美國嗰邊嘅 dubstep 又有美國嘅發展啦，定還是其實後尾嘅主流都偏向咗係Skrillex 呢種好炸嘅 dubstep 咧？因為我自己認知咧，其實我好後啦，我已經係講緊啲 K-pop 紅緊嗰陣時咧，一幾年嗰陣時咧，成日聽到呢啲。咁我就覺得啊，好似全部都係啲比較炸啲嘅 dubstep 嚟嘅。 基本上，如果你喺一個mainstream 市場上面嘅話咧，就真係炸啲嗰種嘅，因為嗰種真係可以令到你會啊會想跳舞啊，會成咁樣嘅喎。好明顯嗰個享用嘅場合唔同啊。頭先英國嗰種就underground 啲嘅，係好英國嗰啲嘅地下 club 嗰種，咁 即係優雅啲咁樣。 係啦，咁然後 Skrillex 嗰種咧就係户外大型 festival 咧嗰啲 feel 嚟嘅咁樣。咁但係如果你想分嘢，即係個名咧，頭先個 UK dubstep 或者 deep dubstep 一種啦。咁Skrillex 做嗰種咧，有啲人就會叫佢做 bro step 嘅 ，bro step bro bro 即係 brother 咁樣。 咁但係佢係同 dubstep 係同一個意思嚟嘅。 是攞嚟分嘢咯，因為其實傳統嗰啲有啲唔係好中意 Skrillex 嗰種 dubstep， 佢覺得你攞咗我哋嗰樣嘢變得好商業啦，變咗第二件事啦， okay。 但你又紅過我哋本身元祖嗰啲， 最重點原來係 我覺得 係、這個位， 係啊係啊，有好多唔同嘅討論同爭議，咁所以有啲人就揶揄美國。北美嗰邊做嘅 dubstep 咧，覺得 bro step 咯，係啊，即係話好有大男孩啊、兄弟會嗰啲，即係你知嗰啲 yeah bro， 即係嗰啲， 明， 全部都好 hardcore 大大嚿出嚟嗰啲咧，即係係啊，你好似美國啲車都係大大嚿嗰啲嗰種，咁所以就會形容呢種方便去分嘢，就會叫呢做 bro step 啦。咁嗰邊嗰啲就叫翻 UK dubstep 啊，或者一啲叫 deep dubstep 咁樣。 OK， 就係咁樣嘅一個歷史咯。 咁但係喺 dubstep 一路發展底下，其實我又覺得好似佢又冇衰退過，喺我心目中佢又好似一路都紅緊落去，或者一路都有人去做呢樣嘢啊。起碼喺電音嘅世界入面，你講 dubstep 都有人明先啦，起碼 Deadpool 都會 攞嚟玩啦。咁已經仲有冇存在呢咁樣？我覺得其實佢不斷演變緊係真嘅，即係由英國去美國已經演變緊啦。咁跟住你而家聽翻咧，你一聽你就會知道邊一啲係叫做 Skrillex Bro Step 嘅全盛時期，即係2001。佢11年開始出咗一張好影響力深遠嘅碟啦，即係 Scary Monsters and Night Sprites 啊。咁嗰張之後，你去到2011至到2015-16左右，大概冇記錯呢段時間嘅嗰啲 dubstep 咧，都係你講嗰啲硬橋硬馬勁啲嘅。咁唔係話而家冇人做，其實好多音樂類型繼續有人做，只不過嗰個流行程度係咪咁高啫？咁然後開始你一聽，你就會知道個年代感。哦，呢只 dubstep 屬於嗰個年代啦。後面咧就開始有啲分支出現，譬如有一種叫 melodic dubstep 出現咗啦，代表人物就係 Illenium 啦，或者 Seven Lions 啊。咁 melodic dubstep 嘅意思就係佢攞曬 dubstep 頭先 嗰啲烏嗡嗡 烏嗡嗡啊，係啊係啊，攞曬 bro step 嗰樣嘢，但係咧佢啲旋律好優美， okay。 會有人唱嘅。 哦， 咁嗰件事就我哋叫做享用嘅時候就冇咁 hardcore 啦。 就算係可唔可以話係？ 變咗主流少少市場嘅咧？ 係 啊，你可以打到主流市場，可以有歌手參與嗰樣嘢，唔係閂埋房門自己嘣嘣嘣嗰啲啦。你可以即係優美啲旋律啲咯，就會係 melodic dubstep 咯，會叫做呢個分支。係啊，咁跟住亦都會有其他分支，譬如有啲叫 rhythm 啦、，riddim rhythm。咁 rhythm 其實即係 rhythm， 唔係 rhythm 啊？ 佢哋會用咗 rhythm， 即係嗰個發音啊，佢哋嗰邊個發音係啦。咁但係佢嗰種咧，其實你聽落去咧，嗰啲節奏都係 dubstep 嗰啲。爆哇哇哇爆哇哇哇爆哇！不过佢再简洁啲，冇咁容易，我觉得比 dubstep 仲难去入口嘅一开始。 O K， 系啊，但系啲嘢就重复性强啲嘅，咁就叫 rhythm。咁当然 rhythm 亦都有再演变啦，即系有嗰啲叫 future rhythm 咪咯，啲 rhythm 好多分支，大家有兴趣可以 search 呢啲字眼啦，咁啊。 咁问一下呢一位嘅著名音乐博客十先。你觉得十年后的 dubstep 仲存不存在啊？我问翻 Deadpool 嘅问题。 系啊，我觉得存在，但要一个咩形态咯？即系而家今日听紧呢个第一幕，我觉得都是现代 dubstep 嘅变异嘅方式之一咯。都重啊，但系你啲声唔同咗啦嘛，你会觉得啊冇咁辛苦咯咁样。 系 啊，咁十年后可能佢会同其他嘅 genre 合埋又一齐啦。 OK， 咁啊亦都预告一下咧，即系如果有啲嘅听众觉得啊呢一种嘅 dubstep 对你嚟讲都好难入口咧，转头嘅奔神 Monday Blues 咧，我会将会带一啲比较主流作品少少，或者可能就好似波成所讲嘅一啲比较 melodic。dubstep 嘅一啲音樂啊，一啲歌曲啦，帶俾大家。咁其實 dubstep 都唔一定係要喺嗰個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咁樣先有感覺嘅，係啦，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咁樣。咁其實都有一啲嘅主流歌手咧，將佢做得比較容易啲入口。咁啊，轉頭六點半新聞翻嚟之後就會聽到。 會聽到啦。咁你如果有興趣了解嘅 dubstep 咧，我見上網有啲人係將佢分咗有26個分支啊。 26個 好多嘅，有啲叫 drum step， 即係將 drum and bass 嘅 pattern 擺咗去啦。跟住有啲頭先有啲叫咩 vomit step 啊，即係佢嗰啲聲全部係嘔嘅嗰種，係有廿幾種，你可以上網搜去揾咯。咁你就會發現佢有好多分支派，係睇下有冇邊啲啱你聽。咁啊，今日最後呢一 part 啦，播呢一首就改變世界嘅，我形容係即係 Skrillex 嘅呢首作品。这个就好有嗰阵时，即系呢个2011年啦，呢个专辑同名歌《Scary Monsters and Nice Sprites》，你就有嗰啲 Transformer feel 嗰啲声啊。 Yes! Oh my God! 睇翻好多而家后生嘅叫做 bass music 嘅 producer 啊 DJ 都会讲啊，对于佢哋做音乐嘅历程影响好深远，都会好多人都会提到呢一张专辑。听有 Skrillex 嘅即系同名专辑里边嘅歌叫 Scary Monsters and Nice Brights 嘅，先系接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股午后跌幅扩大至超过1000点，恒生指数考验15000点支持，收市报15180点，创13.5年新低。全日大跌1030点，跌幅超过6%。主板成交额急升至1617亿元。科技指数跌10%，创新低，多达10只蓝筹股全日跌超过10%。科技、内房同埋物管股沽压大，美团、阿里健康同埋龙湖跌近15%或以上，系表现最差3只蓝筹股。本港新增5406宗新冠确诊，其中输入个案有476宗，再多7人死亡。第五波疫情累计10120人离世。学校情报个案有1367宗，数字包括过去嘅星期五下昼至今朝嘅情报个案，涉及661间学校、17个班别同埋1个课外活动小组要暂停面授课7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仍然争取明年底实施垃圾征费。有立法会议员关注，若果重置负责都市固体废物政策的助理处长职位，或会需时，当局会否考虑推后实施时间？谢展环回应，必定准备好先至执行。另外，政府计划提早禁止食肆提供即弃塑胶餐具。当局话，首阶段受管制餐具嘅替代品每件平均价格大约多1毫。又指第二阶段管制嘅杯盖等有关替代品嘅普及度未够成熟。屯門龍鼓灘路一間村屋發生火警，屋入邊14只貓狗死亡。事發在上晝11点左右，警方接報指北朗村一間村屋地面單位起火，屋主當時並不在單位入邊。消防到場之後，發現屋內有多隻貓狗，被救出時已經昏迷，最終有1只狗同埋13只貓死亡。初步調查相信是單位內一個接駁抽氣線的拖板起火。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三初时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去到湾仔运动场；第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印度会。另外，东隧嘅港岛入口范围车多，而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车多。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车龙喺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总左转红棉路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警察总部。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唐律邻街车多缓慢，车龙排到去圣座治大厦。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呢一段咧，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第一次参加呢个电台节目，那个节目呢是同啲校长老师比赛环保知识。 这个节目呢其实是想制作一个可以打破母语迷思的一个节目。 本身视障的人啦，咁会讲翻佢哋嘅经历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嘅声音。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俾次機會我啊！我係 P 牌嚟噶。 依家唔係事必要你講，但事必要你睇電視。 喺電視節目 P 牌婆婆研習班啊！各位新手婆婆、公公、爺爺、嫲嫲，識湊仔就唔等於識湊孫噶噃，不妨聽下心理學家點教佬。仲有星級婆婆陳海琳嘅媽咪 Connie 分享作為 P 牌婆婆嘅心路歷程同心得。星期三晚七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咧就非常之醒神啦，头先都预告过，今日会带嚟一啲同 dubstep 有关或者系由 dubstep 去演化出嚟嘅一啲流行歌作品。首先有佢啊。 Once upon a time, a few mistakes ago, I was in your sights, you got me alone. 估我唔到咧，佢系 Taylor Swift 有嘅作品 I Knew You Were Trouble。跟住落嚟咧，其实喺广东歌方面亦都有唔同嘅尝试，都系同 dubstep 有关系嘅。 烟花烧一晚，街灯盏一下，光辉的都市完美败垂，将爱有双眼，却刹那变哑，世界要庆祝无涯，站到街边静了一点，下载一首冷的诗，荧幕有光暖。安退患病，去咖啡了不会太假，转眼输送一抹美，把一刹一世已成为习惯。 年听过两首作品，包括有 Sophie 王嘉怡的《美丽新世界》，同埋 Fiesta 的《Before We Fade Away》的 Tony Why Not Remix 的版本。咁啊，当然喺华语市场当中咧，其实好多嘅作品都曾经涉猎过 dubstep 嘅内容。跟住落嚟咧，呢一位嘅天后亦都一样啊。玩嘅音乐非常之多元化，佢系 Amita。亦都是张惠妹的另一个化身。Amita 阿密特牙买加的槟榔，不过如果你好似我一样是一个宅男的话， You were the shadow to my life, did you fear? 那你应该会对这首作品比较熟悉。 Another star, you fade away, afraid our aim is out of sight, wanna 有 Alan Walker 嘅 Faded， 打机嘅朋友会好熟悉呢一首嘅作品，甚至乎有一位朋友打机打到帮呢一类型嘅游戏写埋歌。 接下来再也紧握你手中的武器，来自一个就暂时面对无止境的攻击，出人不免敌人依旧目光如炬盯着你，抓住战场休息， 观察安全陷阱， 谁也不免追究登峰造极的那记忆，一不注意作为小心人头被人拿去，一打一个一剑一个，他们用的不再死定，不算感谢所受蓄力准备放出绝技， 结束今日嘅节目，最后带嚟有陈零九 featuring Lil Pan 传说啊！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